第五章，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灵性的生命。人被称为万物之灵是有原因的，因为人有理想，人有创造无限的可能，人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我们就尝试一下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黑猩猩来打个比喻吧。生物专家说，黑猩猩在我们人未进化之前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那你去问一下他，跟他谈一下他的愿景和理想，问他选择什么生活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准。你可以请问他，恋爱的感觉是否浪漫，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未来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的答案会是，我只想有充足的食物，有自己的地盘，同埋可以交配的对象。对黑猩猩来讲，整个生命的过程就只是做得这么多东西，因为低阶的灵是不会有创造和选择的条件的。讲个故事你听，等你感受一下做人的价值。有一个虔诚的信徒，他每日什么都不做，只是一直地向上帝祈祷，保佑他可以死后升天堂。他有一天睡醒，就发觉自己在一个犹如仙境的地方，鸟语花香，气候宜人，风景犹如世外桃源。他心想，难道祈祷真的靓了？我不是真的来了天堂是吧？咪住先，听说天堂呢还有天使被人洗来洗去的，等我试一下先。他的心一这么想，有个天使真的出现了。天使问他，请问你有什么需要？他很开心地说，我肚饿。于是个天使就立刻变了一堆丰富的食物给他，跟着他就说，好渴啊。天使又马上送上新鲜的果汁。他想一想说，哎呀，想睡了。天使就变了一张很大很柔软的床给他。总之天使就满足了他所有的欲望，他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单句声想一想，天使就全部帮他搞定。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渐渐觉得生活无聊了，那就跟天使说，喂，可不可以找点东西给我做啊，打发下时间都好啊。天使就说，阿世，这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你想要什么吩咐我就可以了。这个人就说，喂，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啊？天使就说，阿世啊，很忘记你已经离开了人间的了。这个人就说，这样什么都不用做的生活简直就跟地狱没什么差别啊，怎可以叫做天堂的？这个时候个天使就问他，兄弟，谁跟你说你来了天堂的？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啊，这里正是地狱。这个时候条友仔才发觉，原来甜酸苦辣的人间才是真正的天堂啊。各位，你看看那些未被人劏之前的名种猪或者贵格牛，处境像不像故事中的天堂？为了他们的肉质鲜味，他们吃就吃最好的，有些还叹埋冷气，得闲还有人跟他抹沙池按摩。最讽刺的是，这种这样的天堂待遇还是很多人的梦想来的。醒一下吧老友，千万不要被你的灵性指数跌到跟只猪和牛一样啊。其实这个世界没了失去，相对就没了这个得到的喜悦。如果世界不再有失去，人人都只有得到，那得到又有什么好稀罕呢？这个世界如果没了痛苦的感觉，那你又怎会体会到什么是快乐呢？如果没了失恋带来的痛苦，那你又怎会有机会再去享受新恋情所带给你的热情和刺激呢？如果没了死亡，人生的时间多到数都数不完，你又怎会领悟到乜嘢叫活在当下，把握身边嘅幸福呢？其实万物都唔会死嘅，身体就好似我哋嘅车一样，零件老咗、旧咗、唔用得咯，就要换过一台新噶啦。因为投胎嘅过程咧，会暂时抹去咗我哋累世嘅记忆，所以我哋先至会有生死嘅感觉。我同你讲啊，连雀仔啊都知道自己唔会死嘅。雀仔知道自己快死嘅时候，会翻到自己嘅窦，静静咁等死。等住翻到去原来嗰个灵魂嘅世界，然后再去投胎，再去享受一次自然新生命嘅喜悦。呢、这个就系点解到处都系雀仔飞嚟飞去，但系咧你就好少会睇到佢哋嘅尸体嘅，因为雀仔咧生活得好轻松自在，所以可以预测自己几时死。就好似佛教中好多嗰啲修行有成嘅人，可以预知自己几时圆寂、几时往生嘅时间一样。呢啲得道嘅高僧啊，是藉由修行找回了生物原有的本能， 好多自然界嘅生物其实都有呢种本能，人类本来都有的，可惜人类文明进步反而造成了对科技和物质文明的依赖，再加上身体诸多欲望的蒙蔽，所以人类就渐渐失去了这种原来具有的本能，就搞到自己一直在六道轮回，连回到去灵魂世界唞啖气的时间都没有。灵性越高，感情越丰富，但神灵的感情和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灵魂寄托在一个叫身体的工具上面，人的身体有它相对的属性。什么意思呢？人性可以有善良的一面，有牺牲奉献的一面，有宽恕的心，有同情心，有爱心，但是人性都有它贪婪的一面，有占有欲，有疑心病，有害人之心，有妒忌心，计较心。因为神灵不带肉体，所以就少了身体种种的负担，冇了身体的病痛，所以它不需要钱。因为佢冇肉身，所以佢唔需要着衫、揸车、买楼，更加唔需要有形嘅食物同埋其他嘅物质嚟满足自己。佢唯一需要嘅只系精神粮食，一种精神上嘅满足。你话你都好想似神灵一样摆脱呢个肉身，喺宇宙嘅空间快乐自在，来去自如。可以啊，你只要通过人世间种种嘅磨练同考试，自自然就会由人间大学毕业，升级到神灵研究所继续学嘢啦。所以我哋人嘅感情咧系带有缺陷嘅。我哋爱一个人系希望佢都爱我。我哋对一个人好系希望得到对方嘅认同。我哋对每一件事嘅付出都系带有目的性嘅。其实做嘢有目的咧，并冇乜唔好嘅。神灵其实都希望得到我哋嘅认同。神爱世人，神都希望我哋世人爱佢。但系我哋嘅灵性同埋神嘅灵性差别喺边度咧？当我哋冇办法达到神对我哋嘅要求，当我哋唔爱佢、唔认同佢嘅时候，神是不会产生负面的感觉来障碍自己的，他是不会后悔曾为我们真心付出一切。而我们人呢，因为有肉身，所以会产生一种得失的感觉，有得失就会爱得有负担有烦恼。所以有一天，如果你的儿女对你不孝，朋友对你欺骗，伴侣对你背叛，亲人忽然间离去，健康慢慢失去，面临人生种种的缺陷，你都不可以起得失心啊，不要再执着这个灵魂依靠的工具带给你的种种负面感觉啊。学识用正念的能量去拥抱一切好和不好的缘分，那恭喜你，不用等下一世，因为这一世你虽然未死，你已经成为活神仙或者活佛了。因为你的身体再不可能阻碍着你，因为你终于发觉本灵才是真正的你，原来身体这个假的我所呈现的一切现象，以及你今生这个曲折离奇的命运，原来只不过是自己的灵魂安排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准备的一堂大功课来的。你有没有发现恋爱的时候和结婚前，我们对眼就好像盲了一样，眼看到的全部是对方的好，但是热恋期一过或者结了婚之后，我们对眼就变得好像对鹰眼一样，对方所有的缺点都被你及得一清二楚。我跟你说，因为你的灵魂本来是为了修行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你放心得了，你的另一半绝对不会是一个事事都能你顺心如意的对象，因为你们一定要在互相交往或者是婚姻生活中学习什么叫包容，什么叫信任，什么叫宽恕，什么叫忍让，什么叫牺牲，什么叫奉献，使你们彼此成为对方的功课。唯有如此才可以借着相处找回人与人之间因为互相付出而领悟到的爱的真谛。这个就是为什么俗语说斋相爱容易相处难的真相。我有一对夫妻朋友，他的老公是个外国人，由于风俗文化上的差异，所以他们两个人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争执。生了个 BB 之后，再加上买了间新屋要每个月供楼，两个人就因为压力的关系就一日吵到黑，搞到个老公开始饮酒发泄，酒品还越来越差。再加上东方女性遇到压力通常都惯了用吟吟沉沉的方法来发泄，事情最后就发展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由于我同个女嘅比较熟啲，所以就同佢攞咗个地址，电邮咗封信俾佢。封信嘅内容系咁嘅：朋友，我帮唔到你啲乜嘢，能够帮到你嘅就得依句我花咗38年嘅人生先至搞明白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相信呢句说话咧，边个都听过， 但是又有几个人听得明这句说话背后的真理呢？这句话看似简单，短短两句道尽了一切人生的真意。它包括忍耐、谦让、包容、爱心，甚至包含了功德、福报和因果。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你说呢？首先，这个所谓的忍，当你实践着这个忍字的时候，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就要想办法退了它，不要被这个忍字将你困住，甚至乎锁死。要将这个忍字退一步，用你的真心将这个忍字退到变成一个空字，那你才要得到真正的海阔天空。如果不是的话，你的忍真的只是换到一时的风平浪静。到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场风暴就会升级成为一场灾难，到时无论你想怎补救都为时已晚了。这句说话其实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一切快乐的生活，无论在工作上、家庭上，或者在一切的待人接物上，全部都要建立在一个真心的真字上面。我知道我这样说你不会明白，等我再清楚地解释给你听。曾经跟你提过，佛祖说一切法即一，一即一切法。这个一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真，它是由我们的真心组成的，它的性质是空的，但是我们用起上来就不能着相于真或者空。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你回归原本的自性，亦即是说回去了解你本来的初衷。简单地讲，将一切法即一，一即一切法套入你的家庭里面，可以解释成你的一切就是家，家就是你的一切。你当初为了爱远嫁他乡，承受同亲人两地相思之苦，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环境为的是什么？因为你爱他嘛。如今他孭着成家的经济重担，在外面又遇着种种的不如意，他家的妻子本来就应该和他分担下的。你认为在家大细路整理家务都很辛苦，为什么他不体谅你？如果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大家所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做老板的责任和员工不同，老板负的责任除了要替自己赚钱，他身上其实都孭着所有员工的饭碗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你和你老公其实都是这样。老婆的责任不单止是在家务上，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其实早就过时了。老公的心态调整其实都是你的责任来的。如果你向积极的方面想，你老公始终是一个人担起头家，没逼你出来抛头露面。现在外面其实很多的职业妇女放工不单止要煮饭凑仔，甚至要服侍埋个家公家婆，如今你只需要面对细路和老公，你就变得那么委屈。请问你对你老公当初那一点真心去了哪里？调转过来，你的仔成日对你无理取闹，打烂嘢，画花墙壁，你就毫无怨言，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为什么呢？哦，你可能会说他是我仔嘛，我爱他嘛。那难道当初你嫁给你老公就是为了生个仔来爱吗？如果是，又何必嫁到这么远？为什么不忍一时之气，退一步将个心静下来，好好地想下呢？我请求你去找回自己原本的初衷，就是那一颗当初原本愿意为他不顾一切真真正正地痛锡他的真爱心。你可以试下帮他将啤酒买好，跟他说，老公，我知道你压力大，你这么辛苦工作，我知道都是为了我和个儿子，是我不好，不能够跟你分担，冰箱有啤酒，我帮你拿，你好好地放松一下，不要喝太多，身体整残了，我和个儿子都会担心的，我们没了你的照顾其实很可怜。我相信你用这样的真心来对待他，假以时日，必定会令他重新振作，重拾家庭和快乐。为什么你不可以拿出对你的仔那一份真心和耐性去对待你本来就爱的老公呢？他和你的仔其实一样那么重要的，为什么不忍一时退一步静下来找回那一份真心回归原始呢？为何要被色神蒙蔽了你最原始最纯真的灵魂，使你的情绪沦为撒旦魔鬼的工具，摧毁你家庭，破坏你美好的人生，搞到自己虽然活在人间，但个感受和无间地狱没有差别。很多的因果其实都是即时反映了现世的苦乐，其实你只要将这个心静下来，想下事情的两面，就不难发现其实天堂和地狱往往只是一线之隔，一念之差。真爱可以使你快速地提升你的灵性，所以在热恋的时候，不是爱令我们看不到彼此的缺点， 而是因为爱使我们暂时放下了自私和成见。因为你爱对方，所以不想造成对方的负担。因为你爱对方，所以个头脑只是想尽办法使对方因为你而感到快乐。因为这个时候的你如此的希望，希望因为你的付出能使对方感动，彼此都沉醉在爱的幸福和感觉中。所以你这个时候满头脑都想着为爱付出，为爱牺牲，为爱奉献。当然在这个时候你身上原来的缺点都是因为爱而真正消失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恋爱中的人是特别漂亮的，因为爱的存在，所以凡事都变得开朗，连夕阳都变得无比的美丽和浪漫。但是当爱一旦变质，所有的情况就会反转。因为相处耐了，一旦你觉得拥有了对方，爱就由付出变了占有。所以妒忌、疑心、计较即刻就将爱变了一种负担。这个时候当初彼此真心的付出，如今就拿来计较，成为彼此的一种得失。这个时候你会说，以前的你真的懂得做戏，结婚前和结婚后简直是两个人。其实你错了，是彼此的占有欲将人黑暗的一面逼了出来，破坏了爱的本质。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将你的灵魂在人生中学会如何驾驭你的欲望。人可以拥有欲望，可以享受欲望，但是要记得千祈不要执着欲望。他爱你吗？他会变心吗？命运安排你们的缘分究竟有几耐啊？其实你想那么多做什么？好好地享受当下，爱带给我们的喜悦。越是这种心态，爱就越不会离开。唯有自己一直保持着付出的态度，才能24小时都拥有爱。因为爱的感觉是自己给的，你想想是不是？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修行，不是只是为了利用不幸来进化自己的灵性，而是为了等你的灵性在不幸中体会到用爱来面对你的不幸。这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修行，不是为了成仙成佛，是为了学会将爱散播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找回爱的真谛。